不会写的话，没有不会退的浪，没有不会暗的光。你在烦恼什么吗？ 你在烦恼什么？在拒绝这件事情上面呢，越简单越好。你的回答可以是，我帮不上你，不行，不可以。其实绕来绕去解释半天呢，只会让自己感觉亏欠了别人，或者是让对方觉得你亏欠了他，徒增出许多烦恼。所以烦恼的最大起因就是纠结。继续要听到的是张悬，如何？ 你要如何原谅彼时此时 却

痛，悲伤坚决不放手，开始纠缠 李荣浩，不将就。人生是一个逐渐妥协的过程，年轻的时候横冲直撞，头破血流，然后从某一天开始，我们就要学会去顺应长辈的期望、社会的规范和生活的压力，放弃成为那个自己想成为的人。很多人把这个过程称为成熟，可是其实也只是输掉了你的人生当中最重要的一场战争。尽量投降的晚一点吧，撑得久一点，再久一点，也许有一天你会证明你是对的。接下来要听到的是周迅《偶遇》。 放轻点，我就要飞起来，趁着今晚的月色离开，看我飞起来，碰到你纯属意外，快别走开，看着夜空真精彩，流星飞向远方的海，美丽的意外，快一些，我要再快一些，穿过云朵，靠近你的视线，在你身边，叮咚叮咚的音乐，怕你讨厌，没有多余的誓言，只有我们单纯的脸，笑得鲜艳。 周迅演唱的《偶遇》。我们时常在一件别扭的事情上面纠缠太久，纠缠久了你会烦、会痛、会厌、会累、会神伤、会心碎。实际上到最后呢，你不是跟事情过不去，而是跟自己过不去。无论多别扭，我们都要学会抽身而退，不要因为去旅行的路上偶遇了一条臭水沟而坏了欣赏美的心境。继续要听到的是过来人老张，张学友，黑白画印。 收拾下自己的心，说给自己听，那黑夜那白夜全都不在，那风浪那朦胧，风吹熄我的梦，收拾下自己的心，好让前世听，那黑夜那白夜全都不在。